只小鸟一去不回来。别那样游呀，别那样游，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。祖先唱了千万次，现在轮到他们的子孙来唱。日月轮回依旧，花开花谢依然，多少青春继续不悔。地下埋藏的未知要付出的代价，是否我们已经忘记？黄花岗的灵魂，他们地下有知，能否原谅我们？摊下生命早已就爬上了来，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开。我的青春一去无影踪，我的青春少年一去不回来，我的青春少年一去不回来。我的心只想到一句不回来。 这是来自罗大佑改编的《青春舞曲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是当年的一个香港电视连续剧《流氓大亨》当中的插曲。《流氓大亨》是由万梓良、郑玉玲还有刘嘉玲、吴启华主演的电视剧。这首插曲呢是著名的徐小凤的《婚纱背后》，但是如果你看歌词的话呢，你会发现这首歌呢并不是为电视剧量身打造的，因为在这首歌曲的第一人称当中呢，他所叙述的是并不认识新娘是谁。而在电视剧当中，刘嘉玲扮演的角色和郑玉玲扮演的角色是认识的。 仍然说笑，尽管这是苦笑，望着嘉宾给他庆贺呼叫，就着仍是昨天的曲调，也许今天弹得更妙。仍然祝福，祝福这段婚宴，望着婚纱，婚纱背后的脸，你是谁共你未见一面，却已经仍然祝福，祝福这段婚宴，

间瞬间走向遗忘。雪花飘飘，微风萧萧，天地一片苍茫。遇一见寒梅傲立雪中，只为一人飘香。爱我所爱，无怨无悔，此情长留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尹正带来的《一剪梅 2.0》，就是《一剪梅》这首歌的翻唱。因为在2015年的时候呢，有一部大热的电影《夏洛特烦恼》，当中呢尹正参与了演出，他的角色每次出场的时候都是费玉清的《一剪梅》，所以在2016年呢，尹正干脆翻唱了这首歌。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是2013年王心凌带来的《从未到过的地方》，这也是王心凌主演的偶像剧《幸福选择题》的片头曲。作词作曲方面是来自苏打绿的吴青峰。 你的把戏差一点改变了我所有信念，看过的书，听的歌，早餐咖啡的口味，我的昨天在夕阳的燃烧中渐渐毁灭，不懂防备，直到我因此被丢回地面。我们一起去的地方都有你温柔的手指将我包围，就算重来一次还是会穿过无数的岁月。去的地方都有你善意的谎言让我心碎，直到最后一片才看见从未到过的地方原来是你心上。你的故事化作雨滴落在我地吹的美，做过的梦，说的话，夜里难言的细节。我的明天在月光的暧昧中渐渐变灰，

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郭美美的《不怕不怕》。这个郭美美是一位新加坡的女歌手，和大家通常意义上跟红十字会挂钩的那一个郭美美呢，并没有太大的关联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，是来自许巍的第四张专辑2004年的《每一刻都是崭新的》。这张专辑比较知名的歌是《曾经的你》，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歌叫做《纯真》。这首歌的原名呢是叫做《家》，而且呢是一首回归了许巍早期音乐风格的歌，表明了许巍对于生活和音乐的感悟。 从零开满嘴 里呀里 这是来自许巍的《纯真》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蔡健雅的《对爱渴望》。这首歌呢收录在她2008年的专辑《MySpace》当中。这首歌呢是一首很有韵味的歌，所以呢许多歌手都曾经翻唱过，但这首歌的知名度并不是特别的高。而且呢杨宗纬翻唱过蔡健雅的《空白格》，同样也翻唱过这首《对爱渴望》。 条件都已发又怎样？爱情的是用量、尽量、简单，睡得太晚，梦太平凡，别来烦，我帮个忙。想不知不觉的夜晚，大不扬的小酒馆，没有人急着回家，没有人想各自回家。不知无尽的夜晚，爱在舌尖上打转，测试他对我有多疯狂，原来只是精神上我对爱渴望，那么向往，那么困

然有更坏的消息。只要为你再活一天，我的心，我的心就会满意。天给了我多少时间，全都给你，我忘了我自己。感谢生命里有限的时间里，就让这一刻在这里。消息，只要为你再活一天，我的心，我的心就会满意。只要为你再活一天，我愿意，不管明天就算有更坏的消息。 这是来自谢霆锋的《只要为你活一天》，收录在谢霆锋的专辑《谢谢你的爱1999》当中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江树娜的《呛姑娘》，这是《戏说乾隆二》的片尾曲。据说呢，当年为了顶替蓝心湄呢，江树娜出演了《戏说乾隆一》当中春喜这个角色，结果没有想到呢大红大紫，所以《戏说乾隆二》当中的片头曲和片尾曲都由江树娜一人包办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谁夕阳红给谁？